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我国不参加官员协商禁止核武器公约联合国大会仪式24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关于协商禁止核武器公约联合国大会将于3月末和6月中旬到7月初期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大会反映全人类要全面废除核武器的志向和愿望，但是美国等现有拥核国拒绝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疑问，即大会能否接触一个反映全人类志向和愿望的果实。尤其是美国正在向朝鲜半岛投入最大规模的战略资产，并疯狂举行侵略性联合军演，就此对我们来说，进一步加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更是当前生死攸关的要求，所以不能不慎重考虑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问题，由此决定不参加大会。但是我们今后也将继续支持旨在全面废除核武器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理念和国际努力，并努力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拥核国的责任，直到实现世界无核化为止。